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九章。谁能在旷野给我找一个旅站，叫我好离开我的人民，离他们而远去？因为他们都是些淫乱之徒，是一群反叛。他们弯起向弓的舌头，使在地上得势的是虚伪而不是诚实。因为他们变本加厉作恶，全不理睬我。上主的断语：你们应各自提防自己的近人，不要信赖任何弟兄，因为所有的弟兄都爱好欺诈，一般的近人都好说谗言。人都欺骗自己的近人，不讲实话，使自己的舌头惯于说谎，竭力行恶，不愿悔悟，却强暴上又加强暴，欺诈上又加欺诈，全不理睬我。上主的断语。为此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看，我要将他们净化提炼，否则我将怎样处理我的女儿人民的邪恶？他们的舌头像根毒箭，好出诈言，嘴上对邻友说话温和，心中却设计陷害。为这些事，我岂能不惩罚？上主的断语。像这样的一个民族，我岂能不图报复？我要为群山嚎啕痛哭，为原野高唱哀歌，因为全都被焚毁，再没有人往来，再听不到牲畜的声音。自天空的飞鸟至地上的走兽都逃去无踪。我要使耶路撒冷成为废墟，成为豺狼的巢穴，使犹大的城市荒凉，无人居住。谁够聪明能明白这事？上主亲口吩咐谁公布这事？为什么这地遭受毁灭，荒芜的有如无人经过的旷野？上主说：因为他们离弃了我给他们立定的法律，没有听从我的声音，没有按照法律而行，反去顺从自己顽固的心，追随祖先交给他们的巴尔神。为此，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：看，我必使这人民吃毒艾，饮毒水，使他们流离到他们和他们祖先素不相识的民族中，派刀剑追击他们，直至将他们完全消灭。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你们应该明白，快招哀悼的妇女来，派人去叫擅长哭泣的女人来，叫他们迅速前来，对我们啼哭，使我们的眼睛流下眼泪，使我们的睫毛涌出泪水，因为从西翁那里可以听到哭声。我们怎样崩溃了，受了多大的耻辱，竟要离开本国，抛弃我们的家园。你们妇女都应听清上主的话，亲耳聆听他口授的言辞，教你们的女儿痛哭，彼此互相学唱哀歌，因为死亡已从我们的窗户爬进来，进入了我们的宫殿，歼灭了街上的孩童和广场上的青年。你应这样说：上主的断语，人的尸体僵卧着，好像在田野里的粪堆，又像遗留在收割者后面无人拾取的麦粟。上主这样说：智者不应夸耀自己的智慧， 力士不应夸耀自己的力量，富人不应夸耀自己的财富。凡要夸耀的，只应在知道和认识我这件事上夸耀。因为在地上是我上主施行仁慈、公道和正义，因为我喜爱这些事。上主的断语。看，时日将到，上主的断语。我要惩罚所有受过割损而仍存有包皮的人，即埃及、犹大、厄东、阿孟子民、摩阿布和所有住在旷野剃除鬓发的人，因为这一切民族都未受过割损，至于以色列全家，却是未受过内心的割损。